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如何打造创业公司的金手铐，股权激励大讲堂的第二期，股权激励给多少算多呢？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封月平律师。封律师您好。 香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易直播搜索不止余生同步的视频收看，同时也可以通过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来视频和音频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就是给多少股权激励算多啊？其实作为员工来说呢，给多少都不算少，是吧？因为公司能够给到员工就已经是不错的。但是呢，从公司的老板来说呢，给多了也不合适。万一有一天这公司不跟自己姓了啊，被别人拿走了也不好。给少了呢，员工心里不乐意，没有人气了，这公司呢可能也走不远。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把公司的阶段分为上市前和上市后两个阶段来看看啊。首先，我们说说上市前，其实也是很多公司的常态，都会给到一些员工股份。那这个时候给的股份算什么呢？可又不能在 A 股上，或者是 H 股啊，或者是在美股的这个交易所里交易，这时候给的股份算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常这个概念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一种期权，也就是一种可期待的利益。未来在实现一定的标准之后，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我就能拿到这部分股权。那么这部分股权其实它跟上市公司的股票最大的区别在哪呢？就是它的流通性可能会相对稍微差一些。 嗯。 但对于它的流通限制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当你拿到了这部分的股票之后，股权之后，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可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自行的转让，或者是有新的投资人进来之后把你的老股进行买掉。所以我们认为它首先拿到的是一种期权。但是期权一旦变成股权之后的话，它只是流动性没有上市公司股票那么强的一种权利的凭证。 期权怎么变股权？如果这公司老不上市的话， 期权变股权也比较简单。因为正常情况下，首先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期权跟股权最大的界限就在于你有没有成功的在工商登记上体现你的股份的数以及体现你的名字。 嗯， 在你没有体现之前，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界定成是一种期权，你还没有真正的拿到。当你真正的拿到之后的话，我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一种股权了。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概念可以这么来区分。 也就是说，当时公司给你期权的时候，也应该写明白这个期权变股权的一些条件， 对， 包括时间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 一般正常情况，期权变股权，它的条件会非常非常的明确。 嗯， 比如说你有的是根据服务年限，比如说哎，香龙，你跟着我们一起做创业五年时间，我五年时间我给你5%的股权，我每年给你1%的兑现。然后呢，还有的是什么？你的业绩，比如说您是销售，说哎，你帮我带今年给我带1000万的销售进来，我就给你多少的股权给你。嗯、所以正常情况下，在期权激励的过程当中，它的期权激励的时间、条件以及它最终能够什么时候能够获得真正的股权，一般都会约定的非常的清晰。 嗯，基本上呢就是这么几个，一个是看你在这儿服务了多久， 嗯， 另外一个呢看你给公司带来多少利润。 对， 主要就是看能力、看忠心。 对，主要是这两方面了。 看这块儿哈、嗯，所以说，如果公司的期权没有变成股权的话，这个期权没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好， 如果是期权，最终你没有变成股权，因为这里面首先也就期权你没有变成股权条件，一般情况下是意味着你没有满足真正变成股权的一个的真正的一个条件。 但有人说了。不是我不努力啊， 嗯， 又不是我一人的问题，对不对？这公司没干下去，你怪得了我呀？所以呢，从这种程度上来讲的话，给多少期权都不算多。 对，是， 是不是？ 这话是对的， 嗯， 的确。 好，那如果公司不上市，原来给到的期权现在呢，已经变成股权了。 嗯， 这个股权可以卖吗？ 当然可以卖。 卖给谁？ 这个就是分几种情况了。 嗯， 也就是当你变成股权之后，你就体现在了工商登记当中了。 嗯， 那么你的股权卖给谁，就完全取决于这个公司的发展情况了。因为这个就跟我们去买东西一样，有的东西特别，你再便宜没人要；有的东西呢，就是属于你再贵你也想抢。所以这个跟股票其实跟正常我们的实体的交易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如果你这个公司发展情况比较好，那么就会有人买股票。一般会怎么来界定呢？就比如说你的公司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大部分的公司现在都会走资本市场。我所谓资本市场就是属于是前期的上市之前的融资的阶段。这融资的主体来自于比如说投资机构啊，或者是我们市面上的一些自然人，他会根据你的公司来给你提供一个估值。这个估值其实跟你的企业的本身的利润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比如说我们正常最常见的一个估值的方法，比如说按照你 PE 的几倍， PE 就是你的利润的5倍、10倍，根据不同的行业，根据不同的企业的发展的规模以及前景来给你界定一个估值。那比如说我们确定这个公司的估值是3000万，其实你的注册资本可能只有100万。 嗯， 那么当你拿了2%的话，也就你按照你注册资本来算，你这2%只有2万块钱。但是如果按照3000万的估值的话，你这2万块钱，那2%就值60万。 这说起来是很美好，但是有人说了，轮得到我吗？如果真的有资本要进来了，公司还没上市啊，但是确实有资本进来了，我原来的期权变成了股权， 嗯， 但是轮得着我吗？ 你所谓的轮得着是， 就是我如果要卖的话，会不会有人排在我前面 啊 ？OK，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投资机构进来，这个公司发展也是比较良好的情况下，那么首先，当你的股权真的已经变成了真实的股权了，那当你想要卖的时候，这个控制权基本上就在自己手里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司法当中明确有规定，比如说3000万的估值。如果这个企业发展的还真不错，它一定会有下一轮。下一轮的时候可能是4000万、5000万甚至6000万。那你要卖的时候你一定是这样。你如果卖6000万，同样卖6000万可能没人要。但下一轮你卖5000万，卖5000万的时候，外面的投资机构以外的人就会看，诶，你卖5000万，卖5000万就会有两批人会要。 换句话说，不管你拥有多少股份， 是， 哪怕是 0.1% 的股份，你只要想卖，有外面的人想买， 嗯， 是可以完成交易的。 当然 不需要公司的大股东或者是公司的股东大会通过。 正常情况下，公司的股东里面他们只要保证他们的优先购买权就行。 嗯， 也就法律规定是什么，你要卖可以没问题，但你得先通知我们几个股东，我们跟你一块创业，几个兄弟一起打下江山，你要卖，你要走了，行，你先把家产留给我们。但是前提条件也是一样的，你留给我家产，我也不占你便宜，你该卖给别人是多少，我觉得合理我就买，我觉得不合理我不买，不买之后你就爱卖给谁卖给谁。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些公司虽然没上市，但是他们的名气已经很大了。 是， 员工原来持有的期权变成了股权，员工不想要了，想要去别的地方发展了。 嗯， 那么他们很大一部分啊是卖给了公司， 换句话说是公司回购了。 是的，很大一部分是卖给公司的。就正常情况下一个员工的离开之后，公司也不愿意把这部分股份留到外面的人当中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外面买你股份的那个人跟你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什么目 的？对。然后呢，他买你的股份呢价值又不高，但是你不高你没有办法否认他是一个股东。那你没有办法否认他是股东情况下，那他就可以说我要享受股东的知情权，我要知道你的公司的发展规模是怎么样的，发展战略是怎么样的，你的账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对于公司来说这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对，其实这也是在这个相关的制度上啊，规避了某些恶意收购的行为。 是的， 你比如说这员工持股有很多啊，如果外头有一个投资机构都在底下跟员工啊打好这个招呼啊，然后呢定好价格，员工都纷纷的私自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这个外面的这个所谓的不明来意的资本方，那么这家公司就有可能失去控制权。 是的， 所以说刚才封律师谈到那一点很关键，就是公司的大股东还是拥有优先购买权的。 是的，这个就是法律所规定，就是为了我既保护你的小股东，想退出的股东，我又必须得保证这公司的正常运营，不然的话的确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外面市面上所有的股份全部买完之后，突然之间发现大股东真的不是大股东了、这股份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对、这有点像这个离间计的感觉。 是是，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易直播搜索不止余生，同时通过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股权激励给多少算多呢？其实未来的公司发展形势啊，都是合作的关系，和员工的合作，和客户的合作，所以股权激励也许是每一个职场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哈。那下面我们就来聊聊给多少股份给核心团队和员工合适啊，这给多少的问题了。首先得谈一下，就是有没有总的股份要求。如果公司没有上市的话啊，你要做激励也好，或者是你要分股的，要分出自己的这个股份也好。 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公司上市之后，我们才会对它有个要求，就是正常情况你往外给的股权的期权股权的一个比例不能超过10%。 上市之后不能超过10%。 但是在上市之前，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说你给出去的期权不能超过多少的。但是呢，基本上市面上基本上都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来自于各行各业对于公司发展过程当中更多的从战略上的考虑。这些战略上的考虑包括什么？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的前景，包括不同的阶段，包括基地的人员到底有多少，以及包括大股东对于这个公司的控制权，这几个方面来考虑的。那么正常情况下一般会在20%左右，这个期权的比例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比例。那么你说有能不能往上再走或者往下再走，这当然可以，但这个比例一般都会往这个来考虑。这个比例考虑的原因大概可以分为好多个方面。 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为什么20呢，比如说你要考虑到你的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的钱从哪来的，你的企业发展的钱大部分从你自己的口袋里来的，那么你会觉得哦，那我希望股权激励达到的一个目的是留住我想留住的人，但是这钱毕竟全是我掏的，那股份目前来说对我来说还价值不是那么大，那我可以多给出一点股份，少给出一点工资，用这样的方式，那么你的公司的期权的比例，股权的比例可以往上稍微调一点。但如果说是你的公司已经走到了资本市场，已经有融资进来了，那么你在判断这公司的发展前景当中可能是不断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那么股份它首先它的值钱就很值钱，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你可能可以更愿意去先多给些现金的补偿，少给些股权。 冯律师刚才谈到一个股份值不值钱的问题，其实也是间接的谈到了公司值不值钱的问题。 是的， 公司在初创期不太值钱，没有人关注。尽管创始人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来创办这个公司，但依然这个公司的股份也没有太多的人知道。 是的， 和认可。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多给股份，少给薪水，因为你就那么点钱，你发了也就发了。 对，是。是你要是干不下去了，因为股份最大的一个价值就在于它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今天你觉得这股份还值1块钱，明天可能1分钱都不值，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期权一样吗？ 对，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前期创业的过程当中，可以大家可以先拿出来一部分，但是你一定要讲好这个完整的故事，能够让你的合伙人相信你这个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值钱的，因为大家都觉得你不值钱，我还要来干嘛呢？ 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例子吗？就是这家公司在没上市之前还是给了很多的员工一些股份的，虽然当时员工挣的不多， 是 后来有天这公司真的上市了，员工拿了很多的股份，一下子成为了千万富翁。 这种案子，这种案例特别特别多。 嗯， 我们拿几个大家最知名的案子，比如说呢，我们拿阿里。 好， 阿里来说，我们阿里来说，大家前段时间一直在朋友圈里面会在传的，就是那个他们的一个副总裁，资深的副总裁，一个女生，她原来不是从那个前台开始干起的嘛？大家都在羡慕说，你看，人家已经现在是亿万的富婆了，原来就是从前台开始干起的。为什么会成为亿万富婆？就是因为当时马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给了他一部分的股权给他，期权给他。但这个期权可能是按照时间年限不同来做的。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副总裁应该在阿里里面做了14年。 嗯。 那这个可能就是他拿到这个期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条件。但是如果说这个公司最终不上市，或者是发展的很差，那这14年的时间你就浪费了，最终可能还是拿了14年的工资而已，而且拿的工资可能比别人拿的要少。但是一旦上市之后，立马就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所以像这样的案子会有很多很多啊，像阿里啊、京东啊，其实都造就了很多的亿万富豪嘛。 嗯，所以这也是体现公司和员工是否能够共同发展的问题啊。 是的。 就是有的人呢，他在不同的阶段离开了， 嗯， 有的人呢，他在不同的阶段进入， 是 他拿到的这个股权和工资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啊， 嗯， 所以这个对于公司来说呢，在初期啊，公司的这种给到的股份稍微多一点， 嗯， 给到的工资少一点，再往后期呢，就会慢慢的啊，这个比例就会发生一些转变，这是第一个考虑哈， 嗯嗯， 还有哪些原因？要考虑到就是给多少股份给团队的核心员工， 还有一些考虑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的行业的发展前景， 嗯， 因为最重要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的行业发展前景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好，利润率是比较高的， 嗯， 那么你可以相对稍微少给一些股权。 哦，行业发展好，前景好，可以少给股权， 可以相对稍微少给一些，因为正常情况下它的股权的价值就会更高， 嗯， 但如果说是你一些传统行业，因为大家都会算一本账嘛，就是对于你给他股权那个人也在算账，说一般情况下在没有真正的资本市场进来之前， 嗯， 如果是一些传统型的一些企业，传统型的企业当中没有资本市场进来，你也没有办法上市的情况下，那唯一评价这个股份值不值钱的标准就在于说我年终能分多少红， 嗯， 分红的标准基本上就是按照股权来分的。 好， 那么这样情况下你稍微给他一点点，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他觉得好像我留在这你分我个1%，你一年的利润也就10万块钱，那我也只能分个1000块钱，那如果说你有100万的利润，我只有1%，也只有10000块钱，他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但如果是在做资本行业当中比较靠近资本的行业当中，或者是互联网行业，他通过资本市场能够不断往前走的行业，那么他不是按照利润来评价这个股份的价值的，他一定是按照这个公司的估值以及上市之后的价值来评价他的公司的价值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相对稍微少给一些，而且是根据不同的阶段，这随着阶段的发展之后，你可越到后面给的越少，越到前面给的越多。 换句话说，如果你这公司啊完全是靠自己员工的实干去赚取利润，每年就靠这点利润发工资分红的话，你的股份啊可以给多一点没关系， 是的， 是不是？因为毕竟你的这个分红都是来自于你的利润， 是的， 你能给多少给出去啊？对不对？ 对，因为你最重要要给大家一定要明确，给出去股权的目的是什么？给出去股权的目的就是我为了要锁住你这个人， 嗯， 那锁住这个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一个是人文关怀、情怀，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肯定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一定你要让他把这本账能够算得过来。当你没有利润的情况下，算估值。当你没有估值的情况下，只能算利润。 是，当然这个呢，也要看资本市场认不认， 是 不是？ 是的。 你说你估值很高，但没有人愿意买你的股份， 是的。 那这不也是打水漂的一件事情吗？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每个行业给到员工的这个股权激励的数量也不尽相同， 也不一样，是的， 是吧？就比例上面也不尽相同， 不尽相同，这个肯定是要考虑的。就是如果是偏互联网的、偏金融的，你可能给出去的股权会可以稍微小一点，因为你这个盘子大。 嗯， 如果是偏实体的，你要给出去稍微多一些，然后你慢慢可以慢慢在稀释，慢慢在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的，可能一会儿要讲第三个就要考虑的点了， 嗯，啊，控制的问题哈， 就是一个控制权以及阶段的问题， 啊。那我也替大家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如果在不同的行业发展，除了这个挣的工资差不多之外啊，那一个给的股权多，一个给的股权少，是不是意味着我未来财富的这种差距就会和别人 有一定的这个拉开呢？ 你说每个不同的人之间是吗？ 对，不同的行业之间， 嗯，不同的行业之间的确你给的多与少其实也不会拉开很大差距，因为 只要他们上市了就 OK 吗？ 对，上市之后首先正常情况下你的公司的估值，其实有些时候你给的多的情况前提条件是刚才我们所说你的行业当中可能是主要是以利润为依赖的， 嗯， 那么一旦你上市之后的你的利润报表比较好看的情况下，你可能的估值还会比较高。那么你的如果是一些估值相对稍微高一些但是利润又相对稍微差一些的，你的上市之后你的估值你的市盈率可能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是我前期多给了好还是少给了好，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发展节奏来定的，最终是好的一定会有另外一种形式能够表现出你的股权的价值上来。 所以说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也不要看别的行业啊，特别是互联网行业给到的股权，感觉好像比自己要有诱惑或者是有竞争力啊。嗯， 是， 尽管自己好像拿到的股份多一点点， 是的， 比例上面多一点，嗯，这个没有关系，只要公司还持续盈利，只要公司有一天登陆了资本市场， 嗯， 那么可能大家最后兑现的钱，也还都是可观的。 对，的确是这样。 当然，公司的规模不一样，嗯，这个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哈。 对，是， 嗯，因为毕竟呢，就是说。你公司上市之后啊，你如果拥有的股份多的话， 嗯， 尽管公司的这个总体的市值不如互联网公司，但是你的股份多呀，嗯， 对呀， 对吧？ 是， 你可能你卖掉之后你挣的钱也多， 一样， 再加上公司还有利润啊，利润你分的钱也多一点， 对，是的，啊，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乘法的两头， 对，乘法的， 不仅仅只看那个比例，还要看前面那个。基数， 对，是的，是的，这个算法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大家在不同行业当中，一定不要去这跟不同行业来比较，说，哎，你拿了多少股权，我拿了多少股权，你应该真正看到我在这个企业当中我的价值在多少，然后这个企业未来发展前景是多少，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纵向的一个比较， 嗯， 不能是盲目的说是我要跟不同的行业进行比较。 对，确实是这样哈， 嗯， 所以现在社会上确实也存在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某些行业来钱来得快啊，某些行业变现变得快， 嗯， 然而有点脱实向虚的感觉， 嗯， 实际上呢，就是不管你是在哪个行业，只要这个公司发展的好，有一天能够登陆资本市场，然后呢，股东给予他这个回报也还是非常可观的哈。 是的， 嗯，好，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就是。给多少股份算多呢？其实啊，多和少，意味着公司在不同的阶段的发展任务，也意味着公司啊，他们的管理层到底是想怎么来掌管这个公司。 嗯，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股份的多少和公司创始人或核心团队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了。 嗯，是的， 嗯。 那么在给出这个股份多少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考虑的方向就是控制权。 嗯， 因为大家为什么刚才是在说上市公司给10%的一个股权出去，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考虑了上市公司的一个控制权的问题。 是， 因为一旦上市之后，你10%的一个控制权已经是非常强的一个控制权了。就比如说我们拿阿里来说，按照现在马云应该是只有10%以下。10%以下的一个股票，那么正常情况下它的投票权也只有10%。 嗯，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给出多少，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定是取决于或者是你要考虑这个公司的控制权的丧失的可能性是多少。那么如果说你当时所设定的说我愿意给出50%的股权给到我所有的员工， 嗯，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已经做好了失去控制权的一个准备。那如果说你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你给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分比例分阶段来做的，而且总量一定要控制，因为你要考虑到一点，你给出去比例之后，你虽然说我愿意给出40%，你现在在想着没关系啊，我有60%的控制权在我手里，但是你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当你给了40%出去之后，你还会有资本进来， 然后增资了， 增资了， 扩股了， 对，扩股了，那么你就稀释了， 嗯， 比如说你这一轮进来10%，那大家同比例稀释10%，那你的60%的股权就变成了54%。那你再稀释再进来个10%，你已经到了50%以下，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当你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投资人不认可你的发展方式，有员工不认可你的发展方式，就会出现一种可能性，就是投资人跟员工绑在一块占了50%多的股权，行，这个公司就不信你了，就信别人了。 嗯，这里面可能还会谈到就是合伙人之间的问题啊。 是的， 我们刚才谈到的还是在股权激励的这个范畴， 是的， 但是呢也不能排除就是一个大股东你的合伙人， 嗯， 和其他的员工和资本意思一致趋同，利益一致趋同，渐渐的把你给踢出去了。 是的，

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前后城区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大，对晚高峰交通出行有一定的影响，请听众朋友注意防范。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系列节目，如何打造创业公司的金手铐，股权激励大讲堂的第二期，股权激励给多少算多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方月平，方律师您好。 香龙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聊一个重磅的消息啊，就是昨天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其中有一条叫做允许科技企业实行同股不同权的治理结构。首先我们得解释一下什么是同股不同权。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就是原来是不能做同股不同权的，是不是？ 是的。 好，什么是同股不同权？ 同股不同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公司发展的过程当中，对于一个公司的控制权大概通过两个机构来实现。 嗯， 一个是董事会，一个是股东会。那么董事会的表决机制呢，跟股东会的表决机制又不一样。因为董事会你是按照一人一票来表决的，也是人头制。那么你在控制它的过程当中其实就相对比较简单。比如说因为它是基数制，原来从3个人开始，那比如说投资人进来一个，你可以再安排一个，谁再进来一个，你可以再安排一个。那这样情况下，你就基本上大部分的控制权就控制在这个董事会当中的人员的设置上。 嗯， 那么也就保证着你无论公司怎么发展，你的控制权基本上都不会失去。因为你从基数上来说，你已经超过了 50%， 那么大部分的董事会的表决只要过 50% 就可以，除非有一些特殊的决议可能要过2%。那么这就是董事会运营过程当中的一个好处。那么但是呢，这个公司最主要的一个决策机构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它的决策机制的依据就在于你的股份数， 它不是按照人头来算的，它是按照你的股份来算的。那么同股同权的概念就在于说是你有多少的股份，你就代表着多少的表决权。你不能说是我有 1% 的股份，但是我要有 80% 的一个表决权，这就是同股不同权的表现。 嗯，在别的地方是可以同股不同权的吗？ 是的，现在从整个资本市场上来说，在境外有些地方是可以同股不同权的，比如说在美国是可以同股不同权的。那么在国内的资本市场上来说，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规定出来之前，全部要求是必须是同股同权。 嗯，换句话说呢，也是和控制权有一定的关系。你售出去多少的股份，你做了多少的股权激励，那么就相应的就是你受让了多少的控制权，或者说你丧失了多少控制权。 是的， 是吧？ 是的。 但是如果是同股不同权的话，不可以理解成我虽然只有这家公司1%的股份，甚至0.01%的股份，但是我拥有这家公司99%的控制权。 当然， 说什么我说了算。 嗯，这个是很多的上市公司当中考虑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也就是说，首先一个企业从零走到上市，再从上市可能才是一个新的起点，再继续往下走。那么它对于一个企业的领导人的依赖程度是相对比较高的。 嗯， 那么企业的一个领导人对于这个公司走资本化路线，他最大的一个顾虑点是什么？ 是什么？ 最大的顾虑点就是一个控制权。 嗯， 因为他会接受资本进来。但资本很多，大家在讲的很多故事，包括原来的最早是小黄车的一个资本的退出啊等等，大家很多人会认为资本就是一个洪水猛兽，一旦引进来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去限制它。 你说说小黄车的故事。 小黄车是这样，小黄车的故事，但因为小黄车就跟我们传统过程当中的一些资本企业一样的，它是通过不断的融资、不断的估值的提升，它的控制权不断在稀释。那么一旦稀释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其实它的控制权会越来越弱。那么你发展的过程当中，当你想要控制这个里面的一个发展方向的过程当中，可能资本投资人可能跟你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他就可能会选择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投资人比如像朱啸虎，为什么前段时间被人家一直诟病，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小黄车的股份，他营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说是比如说小黄车跟摩拜之间要进行合并了等等，让大家觉得诶、哎、这两个企业发展前景都非常好，那么会有更多资本会进来，那个时候你的估值就会抬高之后就会出现资本市场里面的投资人大规模的抛售他的股权，换取的现金进来之后，那么首先对于整个公司的发展而言，这个泡沫是不是你吹大的，是资本吹大的。 嗯， 那么资本能够吹大这个泡沫的前提条件，是因为你对资本的控制权是没有的，因为你说了还不算，人家说了才算，因为人家给了你很多钱， 人家是大股东， 人家说了算，人家就可以把这样的消息放出去，包括他自己的战略的发展方向等等，他就可以去谈完之后就会有人信。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对于企业的控制权它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嗯，所以说资本可以换来股权，股权呢又换来了相应的控制权，这就是同股同权。 同股同权， 嗯， 但同股不同权最大的考虑点，大家会很希望有同股不同权出现。那包括像我们阿里原来选择去了 美国上市， 没有去香港上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香港还是不支持同股不同权。 嗯， 当时对于整个香港资本市场而言，失去了一块大肥肉。大家会觉得哇，阿里这么大一个企业跑到了美国去上市，对于香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后来专门还针对同股不同权，香港的证监会进行了讨论，说我们香港是不是应该也要变成一个同股不同权的一个资本市场。但是后来因为阿里也走了，他觉得好像这样的机会也不多了，后来最终还是没有讨论通过。 但是错过了阿里，他没有错过小米。 对，是的，是的， 是吧？所以小米目前在香港上市就是首例同股不同权的这个申报案例啊。 是，是的，的确是这样。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我们就要说说，那是不是在做股权激励的时候可以大胆的做了呢？反正可以同股不同权了。 嗯，这个在股权激励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是因为同股不同权你就可以大胆的去做了。 嗯， 因为你在同股不同权在整个控制权的操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能够掣肘你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前期可能几个股东好说话， 没事啊，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对于同股不同权，对于非上市企业，我们正常怎么操作？我们一般都会让他们签一致行动协议。 一致行动协议， 也就是我是公司的创始人、大股东，公司得听我的。行，那你们两个兄弟跟我一块干，但是我得跟你说好，你以后公司的表决权也听我的。我说怎么表决，你就怎么表决。你要愿意相信我，咱就三兄弟一起干；你要不愿意相信我，我就找别的兄弟了。那前期好说，前期说行，大哥，我跟着你干。但是到后期的时候不一样了，资本进来了之后，那么对于这几个创始人说，有的资本是我无所谓，你爱来不来，有的资本是我非常想要的。为什么？因为只要有这样的资本进来之后，它对于未来融资资本市场股民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背书。那么我就希望你求着你来，求着你来之后的话，那资本就要贴条件了，哎，你们不能同股不同权，你们必须得同股同权。如果你们不同股同权，我就不投你们的这个钱了。所以在这样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你的同股不同权的控制是某种程度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也不，所以说既然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你在考虑你同股不同权的基础上，你在给出你的期权的过程当中，你也得考虑哪天我要是控制不住的情况下，你回归到你的股权比例都是同股同权的基础上，你能不能有效的控制这个公司前行。 换句话说，这中间呢有个最大的变数，就是资本， 对， 是吧？如果你就是这几个员工、这几个合伙人的话，倒还好，就你不引入外面的资本，你可以使劲儿的给，反正同股不同权， 是的， 威胁不到你， 是的。 但如果有一天你缺钱了，或者说你想要通过资本背书要上市，获取更大的这个融资的话，那资本会跟你谈条件，谁说同股不同权啊？ 对，是的， 我还要更多的股权， 对， 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你答应不答应。你一旦答应了，前面又售出了那么多的股权给这个员工给高管，那么是不是有一天你会被他们联手扳倒，这就不好说了， 对 吧？ 对， 所以当然我们还是要肯定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改变啊，确实能够让很多的企业激发出活力来啊。 是的， 但是也要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比较的谨慎和小心。 是的， 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呢是先从科技企业开始。 是的，因为科技型企业本身它的操作过程当中，它是走靠近资本是非常近的。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投资行业当中基本上都会分 TMT。科技行业是大家非常看重的，因为科技改变生活，大家从科技企业当中获利的可能性的确比很多地方要大。 是。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是以科技性为试点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科技型企业又害怕失去控制权。因为在资本的不断进入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创始人来说，我是希望你们资本来，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有控制权。如果一旦控制权没有情况下，我就不愿意做那么大，因为科技企业它能够想象的空间很大，它不像一个传统的行业当中，你可能众生吃透了也就这样了。但是你永远想不到，比如说你比如说你现在把阿里理解成这是一个什么企业呢？你只能把它理解成这是一个科技型的企业，但它下面有太多的子公司或者有太多产业的布局了，这就是一个生态，这是一个集团的概念了。 世界上一家著名的这个证券类的公司把阿里定义为消费类公司， 对，那就更大了，就相当于是从科技类的变成一个消费类，消费类里面只不过含了科技的一小板块而已嘛。是。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内容呢是。说说股权激励给多少算多啊？给多少又算少？其实啊，公司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刚才我们说的更多呢是公司上市前怎么来做这个股权激励。公司上市之后，我们都看到有很多亿万富翁的产生啊，千万富翁的诞生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还要给员工股权激励吗？肯定是要给的，因为员工嘛，是吧？他有来的，他也有走的，是不是？那我们先来看看小米的例子啊。小米呢是在中国香港上市了啊。有统计啊，小米的上市呢产生了非常多的千万富翁，大概是上千个吧。千万，当然千万以上啊。有人说，小米的员工呢，按照招股书是有13935名。那么有多少人拿到了小米的股份呢？是超过5500名拿到了小米公司的股份，占总员工数的37.89%。那小米售出了多少股权呢？这个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有规定的啊。 对， 咱们 A 股的这个规定应该是在10%以内啊。 对， 有人粗略的做了一个计算。这次呢小米授予员工的这个 股权呢大概是 10.85%， 当然有些呢是有这个条件的叫购股权啊，这个因为是香港的这个一些交易制度我们就不细细说了啊、 嗯、 但是你能够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员工都拿到了这个股权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公司要上市的话是怎么给员工一些股权激励，马上就要上市了、啊、 对，马上就要上市的话一般会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嗯， 也就是首先就是我上市之后， 嗯， 大概我会评估我的估值大概会有多少， 嗯， 然后呢我需要留下的核心员工大概是分为哪几类，那么根据这几类当中我会根据在我需要考虑是我要实现的一个阶段大概是怎么来分实现的阶段，比如说是按照一年的实现阶段，还是按照你的给公司带来的销售额的实现阶段，还是我自己给公司的定义的今年的利润到明年的利润要翻多少实现阶段来确定我上市公司该怎么来给你的股权。 嗯，其实公司要上市要结合着我们前面所聊的，就是原来的有一部分期权 是的 马上就要变成股权了， 嗯，但是上市公司在做股权的激励过程当中它也会很容易出现一个弊端，是什么弊端呢，也就是说你给出来的价格到底合不合理， 嗯， 因为你一旦给，因为股权激励这是一个心理战，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一个心理战，因为最主要原因我是希望每个员工能够想到我拿到了这个股权之后一定会很值钱，一定能值多少只是很多钱，那么当你给了这部分股权之后你一定要让他这个心理预期跟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是能够匹配的，我觉得这个是能够最好的达到这个股权激励的目标。那么这样的案例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个叫三一重工，一个是三一重工，一个是中联重科的那个股权激励就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一个案例。那么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你给出的股权之后你确定这个价格是不合理的，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没有激励的可行性了。 换句话说就是一股多少钱，这个 一股多少钱 定价要合理， 定价要合理，这个定价合理一定是你要符合自己的一个预期，一个是资本市场对于你这个股票的预期，这个如果说你定的价格比如说我激励你的是36块，然后呢这股票上市之后发现才到了25块，那这个股权激励就没有任何意义，谁会花26块的股票的价格去买真正的25票的价值呢，但如果你激励的是25块实际达到的是36块，对于大家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激励，但如果说你这一步走错了之后就会出现很大问题，是什么，一旦公司上市之后它这样的激励很多情况下采用的是一个全员激励或者是占了30%-40%的一个股票激励的一个比例， 你看这个小米就是啊，有将近40%的员工拿到了小米的股份嘛。 那么如果说你这样的一个激励计划一旦失败， 嗯， 那就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很多的员工来说这是心灵上的一次创伤， 就白高兴了、 白高兴了这么久，人家平时鼓着一股劲就跟我们工作一样平时卯着一股劲希望干好了达到一个目标，突然间发现这个目标是错的， 嗯， 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整个劲格可能就卸下，这是影响整个公司的发展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 嗯 嗯， 你的意思是说在给股权的时候呢还会要约定一个价格，即使公司当时还没上市也会约定一个价格， 一般都会约定一个价格、 嗯、 现在很少有说是我直接免费给你的，也就是我免费给也可以，但是一般都会有条件，然后呢因为为什么说现在免费给的可能性很小了，是因为资本市场介入， 除了你是元老那个时候可能免费给了一点 对 期权然后变成了股权之外啊、 那个、 后面给的都是有价格的股票， 对，有价格的股票，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元老那些早就拿到了， 嗯， 但是为什么说最终的时候股票是有价格的，是因为资本的市场当中的那些投资人不希望自己的股份被稀释， 就送给这些员工了， 被稀释价值了， 对， 因为如果说是你是按照公司上市前的80%来买，那我最终牺牲的也就只有20%的利润，每个人稀释20%利润，但如果说是你最终100%的股票全部是我送给你的、 嗯、 那现在相当于我也要稀释出来100%的东西来给你、 嗯、 这样的话就对投资人来说是一种打击， 好，所以呢就是每个人手里拿到的股票它的价格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打比方这个公司10块钱上市了哈、 嗯、 那有些员工手里拿到的股票是1块钱一股的， 是的， 也有的人拿到的是9块钱一股的， 是的， 对吧，但是最不高兴的就是12块钱买的， 对，12块钱买的那些基本上他就不会买了，他就会放弃这个、 就不要了呗， 对，我不要了，不买了， 对、 嗯、 那与此同时呢会不会就是给员工股份 有的时候员工要花钱自己先认购一部分。 嗯、是。 所谓我们有时候经常听到，这些年少了啊，原来经常听到所谓原始股骗局。嗯、 对。 其实原始股是存在的。 是的。其实这样的情况其实还蛮普遍的。 嗯、 因为也我们分两个阶段，就放一个是上市以后，一个是上市以前。 嗯、 如果公司已经上市以后你去买，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本身这个股票就是有价值的。 对。 你买到的肯定就是一个直接能够变通的一个股票了。但是在公司上市之前，你的这个股票价值值多少是一个虚拟的概念。 嗯、 那么这里面弄得不好就变成一个嘛，变成一个企业变成一个集资的一种手段， 对， 也就原来我最早的时候，比如说众筹也好，或者等等也好，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集资的手段。也就是说，我花我的现金去买我认为这股票未来一定的增值的空间，但买完之后发现未来可能空间就没有了，但是再想把钱拿回来，就会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当大家需要用现金立马去买这个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考虑的稍微仔细一些，一定要去评估这个公司到底是值多少钱，这些股份值不值你手里的钱。 有的公司也把这种叫股权激励， 对， 说我们这个股啊，虽然没上市啊，但是一股要十块钱的，现在员工买啊，五块钱就卖。 是。这个从法律的概念上来说，的确它是股权激励， 嗯， 因为它也有一个自己的评价标准，但你不能光靠自己讲。有的大部分的公司怎么操作呢？比如说我这一轮融资融进来之后，我融了 10% 的费用进来，然后呢公司的估值是5亿，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市场上对于这公司的估值是有价值的，是5亿，那我用 60% 打六折的概念，我按照3亿的估值来给你们员工来买， 嗯、 那么从员工角度上来说，行啊，那我买100万我就多赚了40%嘛， 嗯， 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回报，所以这从法律概念上这也算是一种股权激励。但是你必须得分清楚公司到底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对， 嗯， 这是有可能是金矿，也有可能是深渊。 是的， 嗯，这个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 嗯， 此外就是公司上市之后呢，他也会再给到老员工和新员工一些股权激励。 是的， 这个时候是怎么个给法？给多少？ 这个给员工的给法还是按照正常情况下他未来对于这个公司的贡献来定。 嗯， 也就是说，如果他最终我们可能有的是回馈型的， 嗯， 说只要是我们这种还是取决于公司的决策。比如说是跟了我们这企业10年的股东， 嗯， 我免费赠予你们每个人多少的股票， 嗯， 这是一种方式。但最常见的方式还是跟原来期权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这个期权的兑现是已经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考量标准，一个市场的定价了。也就是说，我要求你再跟我再干5年，我每年还是给你多少的股票，但只要你符合了，你立马就可以拿这个钱买这个股票，立马拿了一个股票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卖掉。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这个股票的定价以及流通，它是一个循环机制是比较清晰的。所以这是跟上市之前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定价机制，以及它有一个流通机制在里头。 嗯嗯，好，这个相对来说可参考的这个因素就多一些了。 是的，是的，嗯、 因为股票已经在上市交易了。 是的， 相对来说，员工心里就更有底一些了。 对。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风月平律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忙团。如果大家呢对于股权激励这个话题呢仍然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在下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的12:30到13:30还会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我们的系列节目如何打造创业公司的金手铐，股权激励大讲堂，要从8月份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底，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职场帮忙团。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冯律师。 谢谢，再见。 好，再见。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